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不朽业绩。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塞尔维亚新南斯拉夫共产党发表声明说，由于领导者金正日的铁的意志和宽宏大量，朝鲜赴历史上第一次北南峰会在2000年6月举行，并通过了反映北方和南方所有朝鲜民族的统一意志和热望的615共同宣言。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和德国共产党分别在网站载文指出，615共同宣言是朝鲜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在联合国大会上也博得了欢迎。争取自由投票联盟秘鲁民族独立运动主席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了按照共同宣言精神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而斗争，对此再次表示全面支持和声援，并强烈要求所有反统一势力尊重并切实履行宣言。